聚进京口、物流园区等货物集散地为重点，加强对外部和北京市货运达标执和北京市货运车达标执法的检查，实施对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措施，促进空气质量的改善。好，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九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6号星期一，农历6月2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受到副高外围偏南气流的影响，目前本市已经出现降雨天，雨量分布不均，雨天路滑，对交通早高峰有不利影响，开车的朋友请您谨慎驾驶，确保交通安全。未来3天多雷阵雨天，请大家外出带上雨具，同时气温明显回落，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那么预计未来3天有降雨的天是比较多的，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蔡湖营南路进城方向玉泉营到蔡湖营桥全线车多，莲石东路莲玉桥莲花池西路南沙窝桥到莲花桥进京方向，富士路定慧桥以西西向东，广渠路小交亭桥进京方向，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集中。 平安大街的前世今生，古都北京的城市格局中正对称，若干的主干街道及其无数的胡同构成了城市古老又充满活力的脉络。北京城东西方向的第二条交通大动脉平安大街就是其中的代表。为什么会有一条平安街半部北京史的说法？平安大街和文物收藏有着什么不解之缘？今天我们就和您聊聊平安大街的故事。第一道题就来了，平安大街的中心点是哪儿呢？ A. 什刹海， B. 地安门，C. 鼓楼。 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请来了一位专家来跟您说说平安大街的前世今生，他对于老北京有着很多的了解，到底是谁呢？一会儿来为您揭开谜底啊。那么刚才我们说的第一道题，平安大街的中心点是哪儿，您知道吗？什刹海、地安门还是鼓楼呢？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另外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稍后也会开启视频直播，访谈的时段7:45之后会开启，您到时候在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里面选择下方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最新消息。 奥运主题展览要来了，8月8号起，传承奥运展望2022奥运文化主题展将在国家体育场体育文化展厅向公众免费开放。本次展览以丰富详实的内容、生动有趣的形式，从多维度全面展示了奥运场馆和奥林匹克文化。展览通过图文、视频、实物展品、互动装置等形式，详细介绍了双奥之城北京在推动奥林匹克体育文化、教育、场馆赛后利用以及北京2022年冬奥会场馆改建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和进展。据了解，故宫院藏清代冰溪图将通过多媒体技术动态复原在鸟巢的大屏幕上。书林写意马书林中国画作品展昨天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展出当代画家马书林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创作历程，作品涵盖了工笔花鸟、写意花卉和水墨人物等80组，一共160件。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北二北三展厅举办，持续到8月12号。拍卖方面，我们来关注夏日之翼2018俄罗斯圣彼得堡当代艺术家油画、水彩画、版画精品展览暨拍卖正在上海国拍大楼三楼的拍卖大厅举行。本场拍卖会将于8月12号举锤。拍品中征集到俄罗斯杰出的20世纪风景画家、苏联人民艺术家、艺术科学院院士福明彼得创作的四幅作品，分别代表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次活动通过展览加拍卖延长了艺术爱好者的观展时间，本次预展将持续到8月10号。再来为您介绍一本新书，张恨水传最近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传记全方位再现了张恨水的一生，从家庭背景、少年求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上北京开启最初的办报生涯，再到抗战爆发独守南京，抗战后的北京新民报时期，一直写到1949年以后的生活和写作，同时写出张恨水的情感历程，以及他在新旧文化的夹缝中、新旧时代的更迭中权衡折冲的心路历程。本书作者谢喜章新闻专业出身，近年热衷于人物传记写作，已出版了《梁启超传》《张恨水传》等等。目光转向意大利，神秘的庞贝古城又有了考古新发现。考古人员日前在意大利坎帕尼亚庞贝古城遗址发现新的遗迹丘比特之屋，其中人们还发现了几幅保存完好的壁画。庞贝古城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的爆发中被毁。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说到休闲健身的舞蹈，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广场舞。那么您听说过方块舞吗？第一届国际方块舞世锦赛将于10月2号到4号在北京举行。国际方块舞也叫四方舞，最早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它是由牛仔舞、卡德利尔舞等为基础的一种舞蹈类型。目前世界上国际方块舞有基础级到挑战级五个级别。国际方块舞从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但是这项运动在国内普及程度比较缓慢。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个赛事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国际方块舞，使国际方块舞能够逐渐成为大家休闲健身的一种方式。高峰时段挤在通勤列车里找座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英国铁路公司就打算在列车内安装传感器，实时显示车厢内的座位是否有人占用，来帮助乘客找空座。伦敦东北铁路公司从8月份开始测试这项技术，当有物体出现在列车座位上的时候，这款传感器可以识别高度，确定座位上是人还是箱包，进而辨别每节车厢哪些座位空着。空座信息可以在每节车厢的电子显示屏上显示，也可以通过手机应用软件来通知乘客。一边吃着烧烤一边旅行还能挣钱，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吗？美国一家知名厨房消费品企业日前在网上发布消息，将聘用一名首席烧烤官。两周时间内，首席烧烤官将前往美国烧烤文化最发达的城市，拍下当地烧烤美味并上传至网络。 他不仅将获得10,000美元，约合68,000多元人民币的酬劳，还可以携带一名朋友享受逛吃之旅，费用由公司全包。有意思的是，应征者只需要向企业发送电子邮件，阐述自己为什么适合这份工作，附带一张最爱的烧烤菜谱图片。报名的截止日期是8月13号。有人想试试吗？烧烤虽然好吃，但对于孩子们的饮食来说，还是要鼓励多吃蔬菜。英国新推出了一款智能手机游戏，或许能帮助孩子们不再抵触蔬菜。研究人员和英国心理学学会合作，开发出了一款蔬菜数学大师手游，它主要面向3到7岁的儿童。画面是可爱的卡通形象，玩家从6个选项中选定角色后，可以用游戏中提供的10种蔬菜喂食。在用蔬菜图像练习算术技能的同时，还能学习不同蔬菜的名称，因为蔬菜中的形象在吃到蔬菜后会表现出积极的反馈，可以潜移默化当中让孩子们不那么讨厌蔬菜。孩子们在答对题目之后还会赢得星星奖励，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来关注交通方面，交管局表示，本周工作日早高峰期间，预计西直门北大街、肖家河桥区、远东桥区、东三环南路等点段的交通压力比较大。晚高峰期间，预计学院路、北三环中路、管庄路、建国门外大街等容易车行缓慢。周五晚高峰，交通压力将最突出。本周老国展、北京展览馆、国家会议中心等地会分别举办展会，届时交通压力也会增加。再来关注天气，高温终于降下来了。本周北京雷雨天气频繁，其中周二雨势比较大，城区可达中雨量级，高温得以缓解。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到31摄氏度之间。气象专家提醒，阴雨天而来袭，当市民外出遇到雨势较强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树下或电线杆下躲雨。如果是在家里的话呢，需要关好门窗，遇到雷电天气要关好家用电器，避免发生危险。另外呢，房山气象台在昨天夜间的11点50分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么目前霞云岭乡下石铺站的6小时累积雨量已经超过了100毫米。那么房山区呢，昨天夜间西部山区6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100毫米，可能会出现强降水诱发的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再来为您带来两条安全提示。暑运期间，不少家庭都选择带孩子外出旅游，家长和孩子走散的事件时有发生。铁路警方统计，一个月来警方已帮助家长找回了走散儿童8名。铁警提示，当前正值暑运高峰，带小孩出行的旅客很多，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儿童，车站人多，尽量不要让他们单独行动。最近使用微信要注意了，腾讯最近对微信二次实名认证这件事进行了回应。微信支付并没有通过任何形式引导用户进行二次实名认证，希望用户不要轻信短信等渠道传播的二次实名认证的要求和链接，谨防上当受骗。警方提示，一定不要点击来源陌生的网站网址，不要随意下载软件应用，更不要填写社交账号密码、手机验证码、银行卡账号密码等涉及财产安全的重要信息。再来关注京城的文化活动，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最近开幕，从8月初到10月31号，来自中国国家大剧院、美国大都会歌剧院、英国皇家歌剧院、西班牙马德里皇家歌剧院四大知名剧院的13部歌剧电影将在北京、广州和上海等10个城市展映，其中包括长征、天下归心、梦游女、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观众只需以40元至100元不等的亲民票价，就能在家门口欣赏到来自世界知名剧院的经典歌剧电影。北京的展映时间是8月17号到26号。

受副高外围偏南气流的影响，目前本市已经出现了降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雨天路滑，对交通早高峰有不利影响。开车的朋友请您谨慎驾驶，确保交通安全。未来三天多雷阵雨天，请大家外出带上雨具。同时气温明显回落，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那么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那么未来三天多降雨天，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4，就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北京时间8:04，路面的情况是这样的，蔡胡营南路进城方向玉泉营桥到蔡胡营桥全线车多，莲石东路莲玉桥莲花池西路南沙窝桥到莲花桥以及莲花池东路西向东方向，富士路定慧桥以西的西向东，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北向南，姚家园路青年北路路口到星火西路路口东向西，广渠路小郊亭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集中的路段。 平安大街的前世今生。平安大街由东四十条张自忠路、地安门东大街、地安门西大街、平安里西大街五条大街组成，由于途经平安里、地安门，为表达方便统称平安大街，通车后各路段仍沿用原来的街名，而平安大街的中心点就是地安门。地安门曾是北京城中轴线上的标志建筑之一，位于景山以北，鼓楼以南。地安门在百姓口中还有个俗称后门，与正阳门俗称的前门相对应。据有关文献记载，地安门始建于近600年前的明永乐18年1420年，建筑设计十分考究，其门洞方方正正，窗户扇也呈长方形，而天安门的门洞为半圆形，窗户则是半圆形状，寓意天圆地方。地安门为砖木结构的宫门式建筑，在地安门内左右两侧各有雁翅楼一座，为二层砖木结构楼。为方便交通，地安门及雁翅楼于1954年一同被拆除，如今即使很多老北京人也早已忘了它的模样。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D， 平安大街的中心点是地安门。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平安大街上坐落着一座和靖公主府，这位和靖公主的父亲是谁呢？ A. 康熙皇帝， B. 雍正皇帝， C. 乾隆皇帝。 平安大街的中心点到底是哪儿呢？应该是 B. 地安门。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哈，但是也有朋友会觉得是鼓楼。答对的像邓京啊、秋子啊、心宽体盘呐、还有红十字等等，答鼓楼和答地安门的差不多多，所以我们一会儿请杨老师来说一说哈，为什么？那么第二道题呢，和靖公主的父亲是谁？康熙皇帝、雍正皇帝还是乾隆皇帝？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请朋友们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有人说一条平安街半部京城史，恐怕很少有地方像平安大街这样能够让人同时领略到北京如此丰富多姿的面貌。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去了解平安大街的传奇故事，继续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出版社编审、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杨良志。杨老师刚才呢跟我们说到了平安大街的这个，其实最早它最核心的地段就是东皇城根到西皇城根这一段是吧？ 对。 然后之后呢又有所扩展。 现在这个平安大街呢也有这种趋势啊，我们一种习惯思路往东西扩。 对。 东四十桥这个官园桥，再往东就到了工体路，到了东三环甚至东四环，西呢到了西三环西四环，北京也愿意有这种通区大道啊， 大家也都更方便出行、 这个、太长了也就不方便了、不管它刚才

那个地方还有一对燕翅楼。 嗯， 这个1930年代写了一本重要的书，是陈宗藩写的啊，这个《燕都丛考》。燕都丛考，这个陈宗藩他的家就在啊，这个地安门的这个景山前、景山后边的这个燕翅楼那里。 嗯， 他家里的园子叫书园，他家从啊，将来这一对燕翅楼，我们再商量， 嗯， 怎么办吧？ 考证考证， 不能把它忘了。 是， 嗯，那么说到文人啊， 嗯， 很多都写地安门。我这里呢，说拿书我也不拿书来说了，二朱， 嗯， 第一个朱光潜，朱光潜北大教授美学家，他呀曾经在地安门里的，你们看那个地名有个慈惠殿， 嗯， 叫慈惠街，他曾经在地安门里的这个慈惠殿一个老庙住过，啊。还有呢，就是朱家进先生， 嗯， 他曾经在地安门外的这个南锣鼓巷那个地方住过， 嗯， 这个二位朱先生啊，都留下了关于地安门的难忘的记录。我先说朱光潜先生， 嗯， 朱老在地安门慈惠殿住，嗯，他有一他写地安门他那个住处，说我到晚上啊，灯光下看书，我的媳妇儿呢坐在对面做针线活，他的媳妇儿就是一个著名的这个文学家编辑家，叫西金吾啊，他们就晚上在院里这样的看书做针线，静静的待着，这就是慈惠殿。周光前写说，静静的晚上忽然听到门前的甬路上啊，一个女子穿着皮跟鞋，哒哒哒，朝着我们房门走过来。这是我很熟悉的声音，一听这声音我就知道啊，陈英来了。 哦， 陈英啊，也是民国时期一个著名的翻译家， 嗯， 作家，尔东陈，英雄的英， 嗯， 但是他的笔名呢？就谐音起得很好，大家一看这个笔名还得想是谁啊，是沉重的沉，深沉的沉，樱花的樱，陈英， 哎 呀，鼎鼎大名。他说这个皮鞋咔咔咔向我的门走来，我知道陈英来了，我和我的媳妇儿大站起来，撩开门帘，笑脸迎向陈英，撩开门帘一看，了无一人呐！ 哦，怎么回事？啊， 朱光潜先生想说，这个地方马路上的声音也传不过来，这么静静的，怎么回事啊？他永远的埋在心里一个谜，这是慈惠殿的一件事儿。 哇，啊，您看。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杨老师记性特别好，所有这些真的全都记在脑子里。我刚才还说杨老师准备了材料，没有，材料都在脑子里，真的是这个随手就拈来了哈。这样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稍后继续请杨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关于平安大街的故事。 平安大街的前世今生，平安大街上坐落着一座和敬公主府，这位和敬公主的父亲是谁呢？ A. 康熙皇帝， B. 雍正皇帝， C. 乾隆皇帝。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喽。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出版社编审、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杨良志杨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说说平安大街的传奇故事。那么刚才呢，杨老师跟我们说到了，实际上是平安大街的这个中心点，关于这个地安门哈，关于这个

它的主人贡伦和孝公主是乾隆皇帝的嫡皇后孝贤纯皇后富察氏的女儿，也是乾隆皇帝的第三个女儿。在乾隆十二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将她指婚给蒙古科尔沁部的辅国公色布腾巴勒朱尔。在乾隆五十四年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大格格出聘在乾隆四十年前无案可查，三格格出聘用银3500两，四格格出聘用银3000两，可见乾隆皇帝对他的喜爱。而这座和敬公主府在清末民国变成了北洋政府陆军部所在地，现为和敬府宾馆，主体建筑保存基本完好，是北京地区现存唯一一座固伦公主府邸。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C， 和敬公主的父亲是乾隆皇帝。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以下哪位名人的故居不在平安大街呢？ A. 鲁迅故居， B. 郭沫若故居， C. 宋庆龄故居。 和敬公主的父亲是乾隆皇帝。香蕉老师恭喜您答对了，还有小飞侠、青花大碗以及小 C 等等这些朋友，恭喜大家。第三道题呢，是哪位名人的故居不在平安大街？鲁迅故居、郭沫若故居还是宋庆龄故居？知道的话也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另外今天我们呢还开启了节目的视频直播，您现在就可以进入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官方微信号，选择下方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可以看到杨良智杨老师在我们现场的情况了。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一条平安街，半部京城史，在平安大街能让人同时领略到北京丰富多彩的面貌。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请出北京出版社编审、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杨良智杨老师，带我们一起来继续了解平安大街的传奇故事。杨老师刚才跟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平安里哈，我们这儿有这个有一位叫洪生的朋友，也是我们老朋友了，在微信平台上说，啊，北京四中毛家湾了不得啊，都是震人耳朵的地界啊，平安里不平常，确实是哈。 所以这个平安大街， 嗯， 从平安里这个地方拉出个名来，这个还是好脑筋， 嗯， 好名， 嗯，没错。 这个平安大街呢，这个从平安里往东去，1940年代， 嗯， 1940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从地安门往东，现在叫地安门东大街，是平安大街的这一段，你们大家都熟悉今天的这个南锣鼓巷。从地安门到南锣鼓巷就这么一段路上，1940年11月29号上午10点，曾经啪啪啪啪连续的响了7-8枪、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1940年的北平什么情况？1940年的北京什么情况？日本鬼子正在猖狂，天皇两个特使啊，骑着马从西往东走过这个地安门外的这个啊地安门东大街，地安门外东大街， 嗯， 顺着这个皇城的城墙的这个墙根啊，从西往东走，越午扬威， 嗯， 啊，你想上午十点多钟，北风呼啸，人也不多啊，两个日本的这个天皇的特使军官骑着大马啊在那里过。其实呢不远处有一个男子骑着一辆自行车远远的尾随，就是走到了从地安门到南锣鼓巷南口中间那一个地方，骑车人向这两个日本高官逼近，隔那么20多米处抬起枪来 连放了七枪，这两个日本高官应声倒地，骑车人呢回转身唰，又飞车呀往右一拐。我们听众现在脑子里想想往哪儿去了呢？哎，熟悉这个地方的朋友会想起来啊，他进了啊东部押桥了，进了东部押桥那个斜胡同了。 哦，东部押桥、 啊、哎， 嗯， 实际上呢就是1940年11月29号 嗯， 一个抗日的义士啊，在这里把日本的两个军官 嗯， 一个当场击毙，另一个送医院不久也完蛋了。那么这两个这个活着的人说，说只发现这个枪手啊脸上有麻子 嗯， 当时日伪当局就有10天的时间满北京城抓大麻子，抓了很多 嗯， 但是啊也没抓到，是隔了很多天把这个抗日英雄姓麻，第二个字风景的景 嗯， 第三个字圣贤的贤 嗯， 把马景贤抓到了、 哦、 啊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刺杀日本高官的事情呢 嗯， 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坚决啊反对帝国主义的践踏，顽强不屈的斗争意志 嗯， 这就是 发生在东部押桥的80年前 的80年前 爱国人士狙杀日本侵略者高官的事情、 哎、嗯，这、嗯、很有意思 嗯， 我们走在平安大街上，我们到南锣鼓巷啊这个吃啊玩啊，我们不能忘记80年前这里还有抗击日寇的啊应该难忘的往事。 对，发生在平安大街上 嗯， 发生在东部押桥这里 嗯，对， 押是压力的押，如果是外地朋友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地名、 这个、 哈，东边的东不不是那个不是的不东部押桥。 那个主持人说这个呀你看、嗯、是个问题，我们站在后门桥啊，大家跟我想着这个位置，站到后门桥，左手一伸，这是前面一座桥，东部押桥。 嗯， 右手一伸，叫西押桥。啊，主持人说了，都是那个压力的压。 哎， 啊，这个事儿啊，很复杂。 为什么东部压、嗯、西就压了呢、 哎？对，其实呢，站在这个后门桥啊， 嗯， 你把这个后门桥做一个点。东部压做一个点，西压做一个点，连成线，正好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哦， 这个就是水道流出来的。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讲讲北京的这个运河的水啊。 嗯， 这个水啊，就画出了这样一个等腰三角形。这个东部压也好，西压也好，非常有意思。那个我们著名的这个北京史地专家侯仁之先生，他出这个北京历史地图集，另外有无数的关于这个地名的这个词典啊等等。东部压，我们现在一般的比较规范的啊，不压住，不压住。但是呢这么几百年来啊也写过呀，东部是哪个部呢？是迈步的步、 嗯、 啊。压呢也写成粮，粮食的粮， 嗯， 啊，丈量的量，东部粮桥啊，这个西压桥呢，也有人写成呢，卖鸭子的鸭， 嗯， 啊，等等，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东西啊，我说的太少了， 嗯， 什么意思？ 嗯， 东边这个桥啊，它没压到那个皇城上。这个涉及到将来要有机会要讲讲皇城，皇城它有这个、 嗯、 我们现在在天安门这个长安街上看到有那个南池子南河沿那个大红墙， 嗯， 这就是皇城的遗迹。但是北边呢就是地安门这点啊，原来也有皇城的城墙，这个东部押呢 这个桥呢没有压在那个皇城的城墙上，所以东不压桥。 哦，东边就没压上。 西边呢？西边在哪儿呢？西边在北海后门。北海后门那儿现在有一个北海幼儿园，北海幼儿园那儿原来有一座桥，它压在这个皇城的城墙上了，所以东不压西压。 西压，哎、哦， 这个要讲起来，实际上我们。很有意思的，弄不清楚外地的朋友来了什么，哎，你们还有个东不拉桥啊，所以北京的历史历史地理啊名字啊我们要把它 弄清楚了， 弄清楚了、 哎。所以刚才杨老师说的东不压桥也叫东不梁桥，不是不伐的不，梁是粮食的粮、 嗯。这个好多写法。 对，不梁桥、那实际上在元代的时候，它曾经是交易布匹和粮食的这样的一个集市，所以叫不梁、东不梁桥、那么西压桥呢，也叫这个，有一个名字是叫做，西。叫西梁桥是吗？ 西梁桥。 西梁桥。 过去老百姓啊，他不如今天这个我们都识文断字。他以谐音为多。 叫、实际上叫西部梁桥，部也是不乏的部，梁是那个、就是那个重量的量是吧？ 这个 西部梁桥 和不压。这个呀，往往弄错。这个刚才我说到写那个燕都从考的陈宗藩，他就住在天安门。他写那本名著叫《燕都从考》，写得好极了。他家呢，也就在这个，西压桥的附近。他当年的1930年代出书，就把这个西压桥啊，陈先生，他仍旧的写西不梁桥了。 哦，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地名啊，稍微的马虎一点就弄错了。那个这个什么梁啊布啊，这个是迈步的步啊，是 测量的量啊， 走步的 步 啊，这都是啊。其实呢，这个跟这个普及这个史地知识有关系，是吧？ 好，那么杨老师，今天呢本来还准备了很多内容，但是没有时间说了。比如说还有场桥的故事，还有平安大街20年前修的时候挖出了很多的这个文物哈。然后呢，这个20年的这个变迁也很有意思。这样，我们下一次节目请杨老师再来接着说，好吧？把这个平安大街这条重要的街道细细的给大家说清楚。行，那我们今天先把这个第三道题先给大家公布一下。虽然我们还没有说到故居这一块，但是很多朋友也一直在积极的答题，对这个答案非常的感兴趣。来，我们公布一下答案。 平安大街的前世今生。平安大街上一座座富丽堂皇、雕梁画栋的王府虽然十分抓人眼球，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了很多新的主人或用途。其中保存最为完好的是鼎鼎有名的恭王府。恭王府本是乾隆宠臣和珅府邸，咸丰初年此府由赐给奕欣为恭王府。前后100年间，王府主人随着权柄更迭几经变换，如今大多数王府都改作他用，连恭王府曾经的马厩也在民国时被改建为一处中西合璧的四合院。1963年，郭沫若开始在此居住，直到逝世。郭沫若是中国著名学者、作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而后海北沿46号的宋庆龄故居，原本是醇亲王载沣的王府花园。宋庆龄在此住了将近20年，还有了王府变成了学校或机关单位，例如涛贝勒府，民国时是著名的辅仁大学，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所在地。正是这些地标的存在，才构成了平安大街大气典雅的独特风貌，在这条街上刻录下历史转折和时代变换的缩影。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A， 鲁迅故居不在平安大街，您答对了吗？ 哎，答对的朋友也不少，洪生啊、明飞金啊、香蕉老师啊、丽啊、邓晶啊、红十字等等等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恭喜大家。平安大街上有王朝兴衰、历史沧桑，也有市井喧嚣、人生百态。走在这条平安大街上，穿梭于车水马龙间，这里也连接着北京这座城市的记忆和憧憬。有关平安大街更多有意思的故事，我们下一次再请杨老师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吗？谢谢您，杨老师今天一大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我给大家透露一下，杨老师还是个球迷，昨天看球还看得挺晚的，是吧？ 国安昨天